今天的讲道也是中文，所以请你们打开列王记下，然后4:38-41，列王记下，在你们的圣经里面应该是第515页。列王记下4:38-41。以利沙回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的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把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的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摘菜，发现一颗野瓜稀，就摘了满满一兜的野瓜回来，切了放进熬汤的锅中，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把汤倒出来给大家吃，他们吃汤里东西的时候喊叫说，神人啊，锅子里的东西会死人，所以他们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他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大家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以上是我们的上帝的话。在 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个饥荒中，主供应他自己的百姓，他调和他们的错误，把他们的错误变好，他化死为生。如果要了解以利沙的神迹，我们必须了解以利沙名字的含义，那就是上帝的救恩。以利沙的名字的含义就是上帝的救恩，我们才会明白以利沙的神迹类似于耶稣基督的神迹。通过以利沙的事工，就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服事一样，我们这里看见他表现出了上帝的恩典和荣耀。在列王记下4一开始，以利沙施行了一个倍增的神迹，他将寡妇的油倍增以10 载足圆离开。耶稣基督食饼和与倍增，以至于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吃得满足。在这之前的故事，以利沙将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这部分指向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并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在这里，以利沙施行了一个转变的神迹，他将致命的东西变成了维持生命的东西。我们看到上帝能够使有害的变为安全，化死为生，以及照顾和供应属于他的子民， 仁慈的上帝看到并知道我们的软弱，并为他的荣耀和我们的好处和解我们的错误。那我们读一下38节，这里说，以利沙回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的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把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的门徒熬汤。在这个经文中，我们知道上帝的子民的处境，吉甲那地正有饥荒，以利沙回到吉甲，那地的饥荒，有没有看到整个故事发生在饥荒的背景下？这可能就是列王记下的8章1节中提到的饥荒。在那里，以利沙曾对他救活的孩子的母亲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已令饥荒降在这第7年。所以有一个7年的这样的饥荒。鉴于这段期间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饥荒并不出于意料，他们继续犯罪得罪上帝，他们行淫还有崇拜外国的偶像。列王记上八章35节，他说，你的百姓若得罪了你，你使天必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宣认你的名，因你的惩罚，这地若有饥荒、瘟疫、焚风、毒烂、蝗虫、麻蚱，或有仇敌围困，这地的城门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等等，他们的肉体饥荒是对应着是他们的属灵的饥荒。对于不顺服有盟约的咒诅，不顺服需要什么？需要劝诫。不顺服要求的是惩罚，犯罪要付代价。以上的这个事很可能是上帝他审判以色列的这个证据。上帝在圣约的这个祝福和咒诅中给出了在恩典之约下的生命解释，在利未记26章还有生命记28章。在上帝的圣约的咒诅中，饥荒是他对以色列极不忠且被盗的审判的一种表现。你们听听看利未记的几节经文。在利未记26章20节，他说，你们的劳力却白费，因为你们的地没有出产，地上的树也不结果实。或者利未记26章26节，他说，我要断绝你们的粮食的供应，使10个女人用一个烤炉给你们烤饼，按配给的粮 安佩给的定量秤给你们，你们要吃却吃不饱。所以这里的饥荒暗示着以利沙时代的以色列正在忍受一定程度上帝的愤怒。这意思就是这个神迹上这个神迹是上帝奇妙恩典的标记。使徒保罗说，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了。所以先知的门徒他们坐在他这个先坐在以利沙的脚前。先知的门徒是谁？他们是上帝神学院的学生。他们聚集在神学院的这个课堂上，他们在听以利沙教授的教导。这是又一次神人，就是上帝的仆人回到吉甲教导他的学生。以利沙将自己的经历、他的时间和生命投入到这些门徒的身上，为的是建立和鼓励他们。那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些人都专心听以利沙的教导，所以你要明白，当被上帝的呼召的牧师在主日宣讲耶稣的这个基督的话语的时候，你有多专心？你是否专心地坐在他的脚前，还是在考虑其他的事情，在想别的事，心不在焉，脑里在想需要修剪草地，或者我的工作的项目，或者我的报告还没有完成，并且错过了上帝要对你说的话？以利沙吩咐他的仆人说，你把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的门徒熬汤，让所有的人吃。由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确信，以利沙很关心他的学生的普通需要，想吃点东西，他们的肚子饿了。但以利沙不会那样放着他们不管。有趣的事情是，你有没有在注意到这个顺序中提到的四次吃这个词啊，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它向我们表达了什么意思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关心我们的日常需要，我们每日的粮食对上帝来说也很重要，他就在你我的身边陪伴着你和我，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那记得上帝允许，上帝让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食物很稀缺，所以他们需要配给，对不对？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这锅汤被毁坏和浪费是多么的悲惨，没有人可能，也没有人可以享受它。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这里的神迹就像以利沙的其他的神迹一样， 不是一个迷信行为，也不是一个为了表演而做的魔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上帝怜悯和祝福人的工作。主是充满他是充满慈悲和怜悯的，在他的百姓对他的百姓充满慈爱。我们奇妙的上帝不仅关心我们的生活中的大事，他也关心并提供我们生活中的微小细节，我们的食物。他甚至知道他数算我们的头发的每一根头，我们的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那我最近也被提醒一件事，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没有祷告，这个用主导文祷告。你有没有注意到主导文的祈求的部分是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这个开头？毫无疑问，耶稣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甚至我们还没有问之前，他就知道，他为我们提供。于是以利沙的一个仆人得知先知门徒的情况后，他就到田野摘菜，切了，然后放在熬汤的锅中。我们在这经文中面临了一个问题，让我们再读一下39到40节。他说有一个人到田野摘菜，发现一果野菜稀，就摘了满满一兜的野瓜回来，切了放在熬汤的锅中，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把汤倒出来给大家吃。他们吃汤里东西的时候，喊叫说：“神人啊，锅子里的东西会死人。”所以他们不能吃了。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仆人的错误。你有没有看到故事中没有提到先知的吩咐要去摘菜，尤其是野瓜？但那是一个饥荒的期间，这位神人的仆人，他竭尽全力尽可能的收集一切，放入他熬汤的锅中，在非常需要的时候，无论这个人抓到的是什么，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即使是现在，当我们的世界如此的动荡，我们受到罪恶的影响很明显，我们周围到处都是邪恶的时候，如果我们寻求帮助，如果我们寻求救赎，若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或任何的人身上，结果是一样的，结果还是死亡。但我们的经文中，一犯错误的先知是上帝恩典的见证，我们的上帝救赎了他仆人的劳苦，是知不会徒劳无功。故事中我们的仆人本意是好的，但他差点把这些先知和学校所有的学生、所有的门徒 都拉到了厕所里，严重的腹泻，或者更糟糕的是，可能会死亡。锅子里的东西会死人，那他当然是好意，他做事真诚，没有恶意，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做。也许我们终于鼓起足够的勇气来分享福音，但在我们的分享中，我们实际上是把人拒之门外，而不是把人引向耶稣。也许我们给了弟兄姐妹一些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建议，但结果却是有害的。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培养我们的孩子敬畏主，但我们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激怒了他们，或加剧了他们，而不是鼓励他们与耶稣基督同行。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和感染汤锅的这个仆人一样愚蠢，甚至我们比他更愚蠢。但仁慈的主克服了仆人的错误。这段经文应该鼓励和安抚那些侍奉基督的人，知道我们的仁慈的上帝不会让我们错误阻碍他的国度的发展，或者摧毁他的子民，我们应该感到安慰。基督多少次赎回我们的错误，并消除我们的愚蠢。主耶稣知道我们是容易犯错的人，但是尽管我们有弱点，他还是愿意使用我们。有这样的主是何等的安慰和解脱。他们先知的门徒吃汤里东西的时候，他们喊叫说：“神人啊，锅子里的东西会死人。”那为什么要向以利沙呼喊？那些神学生很惊讶，他们震惊了。这些门徒期待一些可以食用的东西，却得到了一些非常苦的东西。他们还觉得只有上帝才使汤安全食用。他们相信通过他们的老师以利沙的服侍会避免死亡，被拯救出来。那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周围的毒物，甚至是我们自己的锅子里的毒物时，我们会如何处理？假设，例如说，在教会中流传着错误的教导，我们是否大喊锅子里的东西会死人？如果我们看到或者我们认识一个陷入罪中的一个朋友，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是否会大声的喊叫锅子里的东西会死人，并责备他，或者让我们的教会领袖注意并处理？我们自己的锅子呢？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我们是否意识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蔓延的罪？ 我们在处理它吗？我们是否祷告并祈求主帮助我们并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是否互相承认我们的罪，互相的认罪，并且大声的喊叫说我们的锅子里的东西会死人，以便我们可以悔改并得到医治？我们需要记住，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脱离了什么，并大胆地向他认罪。在门徒向以利沙喊叫后，以利沙迅速地提供一个补救措施。让我们读第41节。以利沙说，拿点面来，我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大家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但以利沙的反应顺序而充满权威，他的吩咐得到了服从，饭菜得到了供应，他对团体福利的关心没有受到阻碍。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上帝工作的标记，它是清洁和治愈的象征性的行为。正如一个叫 Dale Ralph Davis 所说，他说这是面粉的时刻，This is the hour of flour。 所发生的事情类似于耶利哥泉中的盐治愈了水，第二章19-22节，或者回想摩西治愈马拉苦水，这个在出埃及记的15章25节，这是一种改变性的神迹。需要投入一个东西，在这里是在那里，在出埃及记，在那里是树枝，才能使水改变。在我们的故事中，它是面粉，它是面包的基本成分，它应该让我们联想到基督的十字架。他使罪人从死里复活，这个不是可以直接对应着，但会让我们越想可以想到这样的事情。这件事发生了多年后，先知的门徒允许了可能会过，也许可能会回过头来记得那个仆人把苦的野瓜切碎放在汤锅里让它变得会死人的时候。但是他们肯定会记得以利沙抓起面粉把它兑进锅里让汤没有毒的那个时候。这个神迹不仅包含一个可见的纪念标记而已，它还包含一个预示未来的标记。当耶稣来的时候，所有悔改并相信他才能得救的人的咒诅开始。在创世纪的3章15节，上帝在伊甸园所做的应许终于来到了最前沿。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上帝的愤怒及死亡 得到了处理，它也是末日的标记。当耶稣为他的新娘教会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故事中，只是一锅汤变得无害，但他是基督自己的人被证明是无罪的那一天的一个小草图，没有人伤害他们或摧毁他们，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将不再有眼泪，也不会再有痛苦。在这个设计食物的神迹中，我们看到了羔羊婚宴的这个预场，我们看到了新天新地的到来，因此我们应该很感谢有一位上帝会使用这些迹象来在我们的信仰之路中支撑着我们。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汤被治愈了，为先知的门徒提供了生命和食物。即使在这片土地上的饥荒中，他们也可以吃得饱。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好消息呢？让我们从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中的这些话来提醒自己。我帮我们念。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罪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的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意念去做，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该受惩罚的人。然而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而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可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就像伴着野瓜的汤一样，我们曾经死在我们的过犯中，但是上帝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医治了我们，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并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通过以利沙这样的神迹看到了你的奇妙的大能，你把不能喝的汤变成了可以喝的，而且喝饱的汤，也响应了耶稣的到来，把死化为活，也是向着 末日的时候，我们会与你享受一个极大的婚宴，对吧？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存着感谢的心，也帮助我们可以紧紧抓住你的应许。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